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搞人妻唔系有错啊？ 搞人妻啊？ 啊，你都识嘅，你知边个啦？嗱，我哋孤人其名，我唔讲得啊。 Okay. OK， 首先有一样嘢，本来咧呢一集咧，其实咧，我你知我中意系一次嘅录几集噶嘛？ 啊， 本来就系谂住揾埋阿健哥哥录嘅，但系唔捻得，真系唔捻得。即系我即系啲口疏人咧，真系唔捻得。即系我唔系话健哥哥口疏，即系佢太太口疏。真係佢太太好啦口疏。即係如果我同阿健哥哥講，健哥哥講咗之即係我同阿健哥哥講過下嘅兩呢單嘢講過下嘅，健哥哥都知嘅其實。但係呢佢唔會知道好 detail 啦，但係做節目呢佢又會知道好啲好細緻，會好知道好 detail 啦嘛。咁你知啦，阿健哥哥同佢太太兩公婆冇嘢做做乜嘢 啫，臨瞓前攞嚟講。 攞嚟講囉，咪攞嚟講囉。你知而且我食呢個人妻之前呢一個禮拜呢呢、這個人妻係同阿健哥哥個太太係一齊晚飯嘅。咁你可想而知佢哋嘅親密程度啊，或者都唔可以好親密嘅，但係到哎呀都無謂啦，即係費事嘅，因為實講一眼呀，你下次真係冇得搞。但係唔講未講呢個人妻之前呢，即係上個禮拜呢我就講過講緊一隻白咖啡，想介紹一隻白咖啡俾朋友飲。但其實我唔知介紹嚟做咩咧，我又買唔到。話聲呢只咖啡咧就叫做神山虎 ，OK 嚇，佢即係可以叫一隻壯陽嘅產品嚟嘅。 壯陽嘅白咖啡 嚇，壯陽嘅白咖啡，即係一包包嗰啲咁嗰啲即溶咖啡咁咧，佢入邊有三隻草本嘅成分。OK， 咁我講下啦，有一隻草本就叫馬卡，咁咧係喺南美洲咧，喺秘魯咧係人稱秘魯人心。咁呢佢可以將你嘅人體嘅活力呢增強嘅。OK， 有一隻呢就叫巴拿馬馬衛斯嘅國寶，叫做瓜拿納，唔知乜撚嘢嚟㗎啦。 呢全部都係草藥嚟嘅。 草藥嚟㗎。咁呢佢就係有維生素啦 ,Kitikwala 啦，咩回復性慾及增強功能㗎，佢咁寫啫。咁呢隻犀利啦，跟住呢隻犀利，呢隻健哥哥食㗎，因為健哥哥啱啱去咗馬來西亞嘛。咁馬來西亞呢全部人都讲緊都賣緊呢一隻咁嘅草藥嘅，叫东格阿里。咁呢佢就叫马来西亚新崛起嘅国宝。咁呢佢就可以增加呢个高丸酮素 ,ok, 增强血液循环。咁即係可以对付痛风啦，调节人体内分泌啦，抑制尿酸啦。喂，全部讲呢啲嘢呢都系其实某程度系对个男性个嗰个性能力呢其实有帮助㗎。 咁呢男女都飲得嘅呢， 其实男女飲得㗎。其实某程度男女飲得。但係因为佢係通血管㗎呢隻嘢。即係譬如你飲咗之后咪冇咁容易有啲白金汀症啊。即係少嚟咁讲啦，即係以网上面咁讲啦呢隻嘢啊。就冇飲咗佢冇用冇咁容易白金汀症，亦都冇唔使通波仔。咁你係可以长期飲用嘅。ok， 但係佢有一個副作用嘅，個副作用咧就係令人硬啲啦，持久力強啲啦，無端端就鄧尿啦咁樣啊。咁咁有朋友咧就有機會代理呢一隻咁嘅產品嚇。咁佢咧就喺揾人喺馬來西亞咧就揾咗好撚多嚟香港，唔知幾多可能，可能十幾廿盒嘅啫，十幾廿盒嘅啫嚇。咁就俾咗啲我試下。咁你知啦咁樣。我哋以前呢就同我哋有位網友，其實啊你可能見過，你咪唔見過你都識㗎啦，同阿長老咁做過一集節目㗎嘛。咁阿長老呢就佢成日會食一啲咁嘅壯陽嘅產品㗎。ok， 咁佢上次介紹一隻叫黑馬蟻啦，咁咁我其實我唔知咩成分啦，可能係啲動物啊，係咪真係一隻黑嘅馬蟻呢，我唔知啦 ok。咁喺我哋壯陽。咁善長唔係咪善長阿長老我哋食呢隻嘢，佢哋我哋為咩嘅呢，係為人妻。 係。 即係阿善長同我都有種講法㗎，因為其實嗰日節目我已經講咗㗎，我話如果你係性工作者，其實你唔需要食呢啲咁嘅嘢嘅 ,ok, 但如果譬如你想搵啲 one night stand 啊，你太太啊，女朋友啊，或者人妻啊，喂你係某程度要你要招呼埋佢㗎，因為講真佢唔係 收钱啊。佢唔收钱，咁你某程度你梗系要满足佢啦。咁某程度 享受呢方面都系双方面 的。都双方面啦，因为佢冇收钱噶嘛。吓，咁佢咁佢你就唔可以当佢一个性工作者去睇佢啦。咁阿长老就会食一啲咁嘅产品嘅。咁我自己都有，除咗阿长老之外咧，都有一啲网友咧。是会成日都会买一啲咁呢类似嘅产品。咁呢类型嘅产品好奇怪㗎。即係点样啦，我举例喺万宁买啦，呢啲咁嘅 Porter 啦，我话听啦，冇隻得㗎。冇一隻得。咁买嘅价钱唔平㗎。即係例如嗰啲 man 乜乜啦，费事俾人告啦，你自己估啦，喺万宁买到个 man 乜乜，或者唔知 X, 唔知咩 P 啦， ok, 你哋喺万宁见到㗎啦。咁佢其实全部呢，佢嗰隻草藥呢，其實都有東格亞尼亞、馬卡啊，有瓜拿納過呢啲咁嘅草本成分嘅喎。咁最之前我試過一隻唔知咩乜鳩嘢啦，撲街食嘅等於冇食嘅，冇用嘅。即係我唔係話去唱 K 食喎，我聽一聽，我係同飯盒食喎，食完之後同我平時做係冇分別嘅。我就覺得冇乜效嘅 ,ok。咁有一隻就標榜係個唔知 X 定係 P 啦，唔知乜 P 定 PX 唔知乜嘢啦，嗰啲產品呢，佢要寫你明話酒飲咗酒都得嘅。我好多次呢，其實話聲呢，咁我有其實我買咗都俾我試下㗎嘛。咁呢我就有兩次，因為佢冇有俾兩包我有兩次就喺其他次你哋都喺度㗎。我食咗嚟試下係咪飲完飲咗酒都可以㗎，唔撚得嘅。都系冇用嘅，我同飯盒食又系唔撚得嘅，咁样，因为咁呢啲产品仲早奇怪嘅，佢系捆绑式销售嘅，即系譬如你买一盒就可能要250蚊，吓，但系如果你买两盒咧，就可能系有个平少少价钱啦，吓，咁我唔知啦，咁佢系捆绑你买两盒嘅，甚至有啲人捆绑你买六盒嘅，好似啲 M 唔知咩乜鸠嘅咧，捆绑你买六盒嘅，啊。咁你買餐都六七嚿水啊，甚至唔知咁樣啦。我一網友每次都買完之後，就話：牛哥，我有六盒，俾盒你試下啦。牛哥，嗰只唔知 P 乜狗嘢，我有兩盒，我俾一包你試下咁樣。咁佢一包就其實佢一盒就兩次嘅，就分兩次份量，就四粒兩次份量嘅。咁咁我網友曾經淨係嗰只唔知 P 乜鬼嘢嗰只啦。咁佢曾經佢買過兩次。咁佢第一次試過好似唔得，咁我話你係咪冇依照佢嗰個講法去用啊，因為佢話要空肚喎，又話要唔好搵茶嚟送喎，你要搵溫水喎，咁係咁嗰次我食咗飯嘅，咁我話下次你再試啦，咁佢下次再試呢又買咗一盒，買咗兩盒又俾咗包我，咁我所以我試嗰隻 P 唔知 P 乜鬼嘢，唔知 X 乜鬼嘢啦，咁我試得最多是兩次都冇效的，我自己都係。即係喺萬寧買嗰啲真係不知數，但係呢一隻唔同。 試咗啦。 呢隻我試咗啦，因為個朋友就買咗一盒，咁買咗盒俾一盒我，一盒就五包嘅。ok, 咁其實你想買唔係買唔到嘅，你自己可能喺淘寶啦，但我唔知個可靠性有幾大呀，真定真係嗰個存貨存唔存疑我唔知啦。咁如果得嘅最好就網友梗係托朋友喺馬來西亞買啦 ,ok, 搵返過嚟啦，或者喺馬來西亞有冇團購啦，我唔知啦。咁我朋友就買咗返嚟，佢係諗住攞嚟做代理㗎，代理呢隻產品。代理得到呢我就香港就攬埋，佢代理唔到呢香港都冇埋。咁呢佢諗啦，啊佢都有人試呀，係咪先呢，我哭你梗係搵唔到人㗎，你知做生意㗎啦。喂呢位有錢人，我俾啲嘢你試下，佢試你老尾咩啲有錢人。 喂，咁我就想問下呢隻白咖啡係點樣用嘅呢？ 就好簡單，就同我哋嗰啲三合一嘅即溶咖啡一樣嘅啫。佢有一包你沖咗佢，搵啲滾水倒落去攪勻佢飲得㗎喇。 咁係點樣呢？係早晚一次呀，定係臨行房一次呢？ 以佢自己講呢，佢可以其實可以日日飲嘅。但就唔使日日飲嘅，因為其實你飲得呢啲嘢你都唔係諗住日日飲㗎啦。你做先飲啦，咁其實我試咗做先飲㗎啦，我試過兩幾次都係咁做，我可以用話聲俾你聽。咁我講返嗰個嗰位老細啦，即係唔開得名。咁佢又可能會代理呢隻產品，佢又搵唔到人試。我搵唔到人試啦，冇一個適合嘅人去試啦。 佢自己又唔試喎。 佢自己試過嘅，佢試過嘅。咁唔知佢試過我唔知啦，佢話自己試過啦，佢話 OK 㗎，佢先幫我試啦。 咁我就嚟讲，得嘅，我试得嘅。如果OK 个效果同唔好定唔好，我都话话俾你听啦。咁样，咁正啱咁啱得咁巧，有人妻约咗， 有对象可以试啦， 有对象可以试。嗱，你记住啊，好奇怪嘅呢个人妻咧，即系点样讲咧？人妻其实系我搞个人妻系不下喺我系智南俱乐部由 N 由开始到而家，我搞过嘅人妻其实不下十个嘅， 系 其实，但我全部都以人妻为名， 系 啊，所以咧我只系一个人妻嘅啫，等于而家饭盒我有两件饭盒嘅而家 ，OK， 但唔因为有成日都话又屌上三妹，唔系啊吓 ，OK， 我系屌饭盒嘅话，有一个唔系上三妹嚟噶，但嗰个就比较难约啲嘅。OK， 所以但我都会用饭盒嚟形容呢两位女士，咁我都系用人妻形容晒所有嘅 人妻啦， 写人妻啦，因为讲真，我真系怕人估到嘅 ，OK， 啊，真系怕人估到嘅，尤其是啲车，如果我唔知阿健哥哥偷唔偷听，因为阿健哥哥我知佢唔会听嘅，啊，所以今日咧我点样都要嗌嚟阿十九八十后你嚟做，因为本来上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录咗一集噶啦，唔系。前个礼拜录咗，其实系可以录呢集嘅，但系健哥哥真系唔得，我真系唔可以同佢录呢集嘅，咁啊使即系我约咗你啦，我约咗你上个礼拜你唔得闲，我都要褪到今个礼拜我先可以，你总之你肯做得啦。 Okay. 因为我阿迪又而家你知阿迪啦，因为杰斯仔又搞紧 talk show 啦，唔知系模仿我搞 talk show 啦，佢搞紧 talk show， 佢又唔得闲啊嘛，迪又帮紧阿杰斯咁啊，我无谓搵佢做节目啦，而且啫，每次录音都系夜三更半夜咁无谓啦，咁所以咁咪搵十九个八十个后嚟啦。 你过得到建国哥都过唔到佢太太啊，我话你 过唔到佢太太啊，好大镬嘅，实讲啊，太太 死紧， 实讲死紧，所以其实阿建国哥就唔会听翻个节目嘅，唔会听我呢个节目嘅，咁其实某程度，所以我唔怕喺我好公开讲啦。当然孤人其名，咁我都系同以前一样啦。个节目个女士嘅名字我唔讲啦。佢周围嘅朋友我唔会点讲点系提及啦。因为费事我唔知佢个人夫系咪我听众嚟㗎嘛。你知啦，我而家我听众揸鸠死你好捻多，而家真系唔系讲笑。咁我又要讲返呢位人妻我系点识㗎啦 ,ok?其实好多以前好多好多好多集以前讲过㗎喇，即係可能而家因为我节目里面呢就冇咗即係我就係摆年半嘅节目啦，之前嘅节目冇喺度啦，其实三四年前我讲过呢位女士㗎，呢位女士呢就係、是、有一日我同朋友嘅节目，如果冇记得㗎，佢会知，我同朋友去庆祝生日，就係、是、我哋个女神啊， 哦，阿 Lin 啊，系啦，你知啦，阿 Lin 生日，咁我又同阿桂思杰，同埋成班朋友咧，就一齐去捧去撑阿 Lin 嘅生日 ，OK， 我哋个女神生日，咁就阿女神咧就带咗呢位阿女神带咗佢朋友几个姊妹出嚟啦，其中有个姊妹我未见过嘅，就系呢一个啦，吓，咁呢个女仔咧，咁我抄咗牌啦。跟住咧就喺 QQ 嗰时仲未有微信嘅，你谂下几耐啊？ 系 微信啊 ，QQ 度同佢讲，到我佢最后讲系点样咧？就是、叫我去佢乡下， 系 咁佢都广东省嘅啫吓，去佢乡下，咁啊一齐。 佢乡下系咪豆腐好出名嗰度啊？ 系咯 ，OK 啦，啊 OK 鱼米之乡啦 ，OK 啊 OK， 即系阿威威嗰个咁嘅，即系阿健哥哥屋企。因为个老太太个乡下附近啦，咁样吓，咁我去咗啦，咁啊去咗，咁啊就喺嗰日咧，就同佢发生咗关系嘅。其实节目讲过噶啦，以前节目讲过噶啦 ，OK。 但系当时就未系人妻嘅， 未系人妻嘅，嗰日仲连拖都冇拍嘅 ，OK。 咁好啦，我净系嗰次系送咗一支 Dior 嘅香水 ，OK， 记唔记得网友讲过 Dior， 我送咗一支迪奥嘅香水俾佢哋嘅 ，OK。 咁其实我讲过嚟，咁网友记得就系咩啦？咁喺嗰次就。趁咗次之后呢，其实一路呢都冇乜点见嘅。啊，即係你照完就松啦，好嘅 係 呀 ,ok。咁咁其实可能呢喺啲朋友嘅聚会啦，我哋都见到下佢嘅。 係呀， 係 呀，生日聚会又会 生日啦，见几次啦，你都识㗎啦，呢个女士係咪呢个识㗎啦。同埋我哋阿妹一齐啦，係 咪 佢同阿妹好 friend 嘅，咪两姊妹嚟㗎嘛。咁呢啲我又唔知嘅，咁我哋知得啦，咁你可以补充下嘅。咁做到早轮，咁无啦啦呢，咁我 有佢个微信㗎嘛，咁啊 ,check 下佢啦，佢係留下唔知乜嘢言啦咁样，咁我 tick, 赞一赞佢，咁拉一拉佢之后呢，佢跟住呢就喺我个微信频私下呢就同我讲，哎呀好挂住我，但而家突然间咁样讲喎，咁我话你挂住我咪挂住我咪出嚟食饭玩囉，咁卡卡啦㗎啫。咁讲讲下越讲就越来外昧喎。咁跟住我就咁问佢啦，我话咁你几时得闲啫，佢话讲唔定㗎，你係咪想请我食饭先，而家係讲緊佢同我嘅其中一段嘅微信嘅对话啊，十九八十你见过啦。 係我睇咗。 我有见过乜乜妹好像玩好开心。啊咁样我忽然我自己又想好想喺深圳度假村玩，因为乜乜妹呢阿妹呢就去咗度假村玩。 係。 佢贴咗相出嚟係晒緊命。 係。 咁我嗰日呢其实我就 like 佢呢幅相嘅。咁跟住呢就变成呢下倾偈啦。o、okay? k跟住呢位人妻啦，佢就话就系我哋两个人，我话当然啦，跟住佢贴咗两个公仔面红啊，害羞嘅样啦，佢就话好久没两个人一起啦，喂，好久没一起两个人了啊，但我唔知噶，但我不知道找什么藉口，咁我即刻俾电话佢，以下落嚟咧就系我同佢讲个电话内容啦，我话喂唔惊我。佢梗唔驚，我梗唔驚啊，我唔驚喎，可以帶出嚟玩嘅話可以係朋友生日啦、啊、可以借啲椅啊，或者一個啱啱即係就嘢即係將來呢係我哋見哥哥太太生日啦。 係嚟緊係啦係啦。 但我等唔切啦，唔好意思等唔切啦,ok? 我話可以等佢哋生日啦，或者搵一日你得閒嘅我哋见下面食下饭先咯咁样。哎跟住佢就话有一日佢要返去乡下办证。 是。 点解，因为要办一啲嚟港三个月嗰啲半年嗰啲证啦。 是。 因为佢系喺香港结婚㗎嘛，而家结婚㗎嘛。 是。 即系我博佢成日结婚嘅。佢连而家嘅老公未识嘅。ok? 我而家呢今博完佢之后呢，跟住可能我抛弃佢啦，或者唔知乜嘢啦。 OK, 佢开头梗係諗住我抠佢啦。 但佢而家係嫁咗嚟香港嘅。 嫁咗嚟香港嘅。 长期都喺香港。 长期喺香港嘅。 OK。 因为佢係申请嗰啲三个月嘅嗰啲探亲证啊，喺香港嘅。OK。咁佢未夠差唔多夠期，佢又返去乡下，又去再办个证，又返过嚟香港三个月咁样。咁佢话啱啱好就有假期，佢啱啱好某一個日子啦，佢就話佢要返去鄉下辦證，咁啱得咁巧喎，我平時呢就星期五都要返工㗎嘛，咁啱得咁巧呢，就我公司嗰日呢就星期四要錄埋星期五嗰集，咁騰空咗個星期五出嚟，我係冇嘢做嘅 ,ok, 咁唔使返工，我真係問佢，喂你係咪今日即係星期五嗰日啦，我就問佢係咪星期五嗰日你要返去你鄉下辦證啊，佢話係啊，我話唔好啦，我話唔好啦，不如呢因為星期五我休息，你就可以遲一日先返鄉下辦證啦、 啊、禮拜五就 禮拜五我哋就見下面啦，好冇咁樣 ,yes,ok,yes, 咁其實我知道嗰時候呢，其實我要約佢好似唔知星期一定星期二嚟嘅 ,ok, 咁當然啦，我有神山虎啦，而家有白咖啡啦，係咪咁當然上次同佢做當然都係冇畀錢嘅，但係就都買咗支香水畀佢啦，都成千蚊啦。咁呢次都點呢，買少少禮物畀佢㗎。咁我就買一隻小 watch。買隻G-Shock,六嚿水都唔使㗎，580元。白色嘅到時你見啊，如果你見到邊個戴住白色嘅G-Shock呢，你就你就、 okay. 你就知係嗰啲係診金嚟㗎，或者呢 ,ok? 咁佢我同我心水冇買添㗎，就話即係呢你同我同款，同我而家戴緊呢隻同款，不過白色嘅。咁我買一錶啦。咁跟住就喂我要試埋神山虎啦。咁其實呢實我可以講下啦。因為呢一隻咁嘅白咖啡，神山虎白咖啡呢，佢就建議你呢走去其實見你日日飲嘅。但我當然我唔會日日飲啦，因為我唔需要日飲，因為我唔使通血管嘛 ,ok? 我唔使保健嘛 ,ok? 咁我自己又喺星期四嗰日，大概係晏晝到啦定朝頭早唔記得咗啦， 就饮一杯先， 系 啊，储下储下啲神山虎先， 系 ，OK， 储下啲 power 先，因为约咗星期五啊嘛 ，OK， 咁啊，翻工啦，咁啊星期四咁啊，嗰个系星期四嗰晚点过啦？ 星期四嗰晚有冇啲咩？ 冚家铲就几捻大镬嘅，真系几捻大镬嘅，即系嗱，你呢只产品写讲明咧有啲排毒嘅，即系佢有少少倾泻啦 ，OK。咁啊，當然星期四嗰日就卸咗一日啦，唔係好嚴重㗎啫，即係都唔餓啦，去得密咗，唔係話瀨屎嗰隻， 即係舒暢嗰隻， 舒暢嗰隻嘅，舒暢啊，去得密咗嘅，咁啊，佢密咗之後，咁啊，大概夜晚冬啦，夜晚零時十分到啦，即係零時十分碌嘢會自動起身啊嘛，啊，真係啱喎，無啦啦諗下，冇嘢做啊，屋企我仲喺屋企啊，咁啊，其實冇睇 AV 冇睇成嘅，靜靜地嘅。咁啊，如果你老母有眼喎，如果你老，咁啊要平息，咁啊平，一要用啲法輪大法啦，唔知乜撚嘢氣功啊，歸息啊，咁啊，好似山仔咁啊，唞氣、吸氣、呼氣、吸氣，咁呼氣、吸氣咁樣，去平息咗嗰一樣嘢喎，即係跟住我得啦 ，OK， 平息咗啦。咁但係我唔知幾朝頭早到啦，掹凳又彈你喎。仆街好撚想搵隻手去搖一搖佢先，真係即係未做之前五姑娘嚟下先啦。但唔撚得㗎嘛，好撚嘥㗎嘛，係咪先。 要儲住喎。 儲住㗎嘛。以後要平息㗎，諗下咩，諗下梁錦祥啊，諗下黃楊達啊，咁你咪中出楊子啊、陳雲啊，諗下呢啲，諗下長毛啊，呢啲冇辦法，諗下六四啊，咁諗下呢啲咁嘢，係咁諗呢啲咁嘅嘢，我終於嗰日都幾難，嗰日都幾難捱嘅。OK， 好啦，到氣肉啦，咁氣肉啦。咁之後早一日我即刻 book 咗我住開嗰間維記啦。因為嗰間維記咧就點解平時咧我住咧就住啲叫做高級單人房嘅。呢次特登隆重其事咧，我就租咗一間電腦房，有電腦嘅高級房。OK， 咁都係一樣嘅啫。因為我靠啲積分去換嘅啫，咁唔使使錢嘅，即係我靠你諗下啦，我住維基住到屌你老啫，積分夠換間貴嘅房，你諗下我住到幾多密啦維基，我知道。咁啊，換住咗一間有電腦嘅房啦，咁啊，我就俾咗地址佢，我開頭我同佢講話，咁開頭咧我喺微信我同佢講咧，我就話，喂，不如咁啦，我使唔使我嚟屯門接你啊？啊唔講得屯門咗，我成日等啦，好撚多人住屯門呀，你都住屯門啦，係咪先？ 新界啊， 新界啊，屌你老味，你都住屯門啦，成日等啦，係咪先？我真係過嚟接你呀，佢話唔使，佢話你留咗個酒店地方，我只會過嚟㗎啦。哇，好似玩高中咁樣，屌你老味。跟住，咁我話好啦，咁我話你幾點到啊？咁我你留咗酒店，我就會到啊。咁既然係咁樣，我梗係嗱臨飛翻去深圳啦，即刻就嗱臨去咗我哋去開嗰間。即係我成日同阿上三妹一齊同啲飯盒去嗰間維記啦，因為嗰間維記有浴缸㗎嘛。而且嗰間電腦房呢用積分係16000分就搞掂喎。因為點解呢，我好奇怪㗎。唔知點解維也納呢維記呢佢普通房普通房搭好多高級三人房又係16000。你有電腦房佢又係收你16000。咁其實一撚樣㗎喎。或者價錢分數一樣，咁我梗係換緊靚啲㗎啦，係咪先咁樣。 但有冇靚到先，淨係定係 係多咗部電腦啫。多部電腦。 大間房一樣嘅。 差唔多囉，差唔多囉。個電腦就多部係咗多部電腦囉。即係多咗個 mon 囉。因為咁其浴缸啊咩嘢都齊晒㗎啦。咁一去到酒店唔撚使講啦，即刻就留咗個微信俾佢我酒店號啦，咁冇嘢做㗎，我12點零鐘喺酒店，咁呢個環境 咁就沖多杯飲下先啦， 沖多杯飲下先囉，即係其實某程度呢一杯嘢呢，首先講話先你聽，即係苦口良藥啊，即係嗱你知啦，喺屋企沖你唔知咩份量啦，可能稀咗淡咗啦，咁喺酒店嘅杯呢其實係一杯普通咖啡杯嚟㗎嘛，係咪先，咁佢用佢沖呢嗰個份量就應該係一杯真正係白咖啡嘅份量，即係呢隻三合一咖啡嘅份量啦。咁就沖咗之後飲幾苦下嘅，因為用佢份量嚟講幾苦㗎。咁如果譬如你網友買得到嘅話，就盡量試下加啲糖啦，加啲成啦咁樣。咁好啦，咁 咁我飲完之後大概係一點零鐘啦，咁樣話俾你聽咁樣。因為其實有經驗㗎啦，因為上星期四嗰日呢，我係空肚去飲啲嘢嘅，有少少削胃， 係 咖啡嚟㗎嘛。咁呢次呢我就買咗少少嘢食，就買咗啲喺對面百里神呢，就買咗啲屬於麵包嗰類嘅嘢啦，嗰啲細細個咁樣，我送住食呢。咁跟住幾舒服嘅，一路送，一路飲杯咁樣咖啡，咁樣飲，咁飲咗咖啡之後啦，咁由一點零鐘飲咖啡，咁我哋個人妻未嚟㗎嘛，咁我咪攤喺張床度囉，咁家陣唔啦冇嘢諗㗎喎，冇嘢諗㗎嘛，係咪先，嗰啲冇理由㗎嘛，阿鄧又碌嘢自動起身，又要諗黃楊達啦、陳雲啦、鍾祖楊子嗰啲，先可以平復返個心態。好啦，一到咗大概四點零鐘，叮當叮當叮當，咁叮當叮當就節目都出時間都差唔多啦，我梗係留返下個禮拜講啦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 好 想聽叮當叮當之後點樣嘅話，留意下個禮拜啊 ,ok, 好，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貂麥牛極力推介。